今天我们还要关注一个话题，叫各打五十大板。备受关注的方舟子和崔永元名誉权纠纷案在海淀法院一审宣判了，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法院认定两人都有部分微博构成侵权，都要在媒体上赔礼道歉，两人都被判赔偿对方45000元。那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要上诉。那法院为什么要各打五十大板呢？这仅仅是扯平了吗？各打五十大板背后带来哪些启示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6月26号以5-4的投票结果裁定同性婚姻合乎宪法，这意味着同性婚姻在全美50个州全部合法。随着裁定的宣布，之前美国13个州对同性婚姻的禁令随之撤销，美国也因此成为了全球第21个在全境内承认同性婚姻的国家。美国最高法院是在就俄亥俄州公民奥伯格菲尔就俄亥俄州政府一个案件进行裁决的时候，做出了同性婚姻合法这一裁定的。在2013年的时候，奥伯格菲尔和同性伴侣阿瑟在马里兰州登记结婚了，那马里兰是认可同性婚姻的。那后来阿瑟患癌症去世了，由于俄亥俄州并没有给予同性婚姻合法地位，奥伯塞格尔就无法以配偶身份出现在阿瑟的死亡证明上。那么后来他就因此对州政府发起了诉讼。按照美国最高法院的说法，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婚姻是所有人享有的平等权利，因此同性婚姻受到美国宪法保护。那在表决当中发挥摇摆作用的大法官安东尼在意见当中表示，婚姻是两人结合的最高形式，代表爱、忠诚、奉献、牺牲和家庭。那些认为同性婚姻是对婚姻不尊重的观念，是对婚姻的误读。负责这个案件的法官肯尼迪在28页的判决书当中写道，国家本身能赋予婚姻针对的意义，如果把同性恋者排斥在外是不平等的。最高法院决定赋予同性伴侣与异性伴侣同等的法律权利和尊严。美国最高法作出裁决以后，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发表讲话，他说这个结果令人震撼，看到高法作出决定，将这个原则铭刻进法律中让人欣喜。他说这一裁令让我们的联邦向完美跨进了一步，称这是美国的胜利。民主党热门总统候选人前国务卿希拉里第一时间在推特上以一个简单的词语叫引以为豪来表示祝贺。白宫在社交网站的官方主页上更换上了新的彩虹版白宫图样，当晚白宫还亮起彩虹灯来表示庆祝。但是这个新闻披露之后，中国很多网友表示不支持和不理解。有的网友说，同性婚姻已经违背了人性的底线，那这个世界还分什么男女？只有美国才会通过这种违背人性的法律。还有的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变态，这是违反大自然规律的。说同性无法进行人类的繁衍，这其实是人类进化的退步。还有的说，违背自然规律的事情必须被禁止，我们应当尊重人，但凡事要有底线，物种的存在始终是最好的准则。还有的说，美国要逆天了，上帝会惩罚这个国家，奥巴马要接受审判。还有的说，颁布这样的合法，那奥巴马可以被判反人类罪。那下面我们就这个话题来进行法律的探讨。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韩宇环律师。你好，韩律师。 你好，主持人。 那美国最高法有这么一个决定的一个核心理由，它遵从什么样的理念了呢？有网友说，那法律制定应该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但是说同性恋是违反这个社会规律的。 它遵从的理念呢，最基本的应该还是讲这个平等和自由。 平等和自由。 对，就像这个支持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个法官主笔的法律意见书呢，这个意见书呢，就提到了，对于一个年轻人有更多自由选择的国度来说，对婚姻观念理解的变化必然会成为这个国家的特点。他讲到呢， 将同性恋者排除在社会中心机制之外是对他们的贬低。在意见书中呢还写到，从历史和传统上来说，结婚权呢是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权利并不是指来自历史，权利也来自更好的理解宪法怎样定义自由。 嗯， 但现在这仍是一项迫切的任务啊，它是核心的还是基于平等和自由。 因为美国宪法是说婚姻是平等的，给予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对， 那不能把同性的婚姻排斥在外。 对， 嗯， 他也讲到呢，说没有哪一种结合比婚姻更意义深远，因为它体现了爱、忠诚、奉献、牺牲、家庭的最高理想，而婚姻呢又是社会的基石。那基于这些考虑呢，他们支持这个和同性婚姻合法。 那么同性婚姻合法之后，就意味着他们和其他的异性夫妻是有着同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 没错，因为是平等的。 包括比如说财产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对， 包括那个他们收养的子女啊， 对， 都是一样的了。 对， 那以前可能会有很多如果说同性婚姻不被允许的话，就会面临好多问题。 对， 因为他们不是夫妻。 对， 你要不是夫妻的话，你即便作为恋人，这种财产的分割呀、子女问题呀，都会带来很多和婚姻不一样的一个处分结果。 没错，是这样的。 那美国最高法院九大法官是以5-4的一个投票结果来裁定了同性婚姻合法。那这么重大的法律就由这么几个人来决定了吗？ 是这样的，美国的法律呢，对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它的权限、它的职责呢是有规定的。美国宪法规定呢，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啊、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诉讼一方的案件呢有初审权。有权呢这个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呢有权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呢还有这个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者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那么而在这个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呢，一般呢是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表决方式来决定。那么5-4显然这个支持同性恋就是同性婚姻合法一方是获胜了。 这按他们的这种法律程序是这样来进行决定投票的。 对， 9个人投票，5个人同意了就通过了。 对， 那现在我们身边还有一些叫做性少数派的人群哈，这是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于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还有变性的等等人群的一个简称。那比如说演员张国荣，还有主持人蔡康永，还有苹果公司 CEO 库克，还有冰岛前总理的约翰娜，他们都是有成就的名人，但同时也是性少数派。那么作为同性恋他犯法吗？ 在我国是没有法律规定同性恋是犯法的，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呢他不是犯法的。 那既然他不犯法，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些性少数派人群呢？ 我认为呢应该是理性客观的去了解， 理性和客观 去了解他们。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在社会中存在的群体，你可以不认同，但是你不应该歧视，你应该去试着了解他们。性少数派呢现在的社会现状仍然是缺乏社会理解的，唯有理解才是我们能真正认识他们的第一步。其实早在1990年，世卫组织就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去了。 已经不是精神病的这个范畴了。 对对对，但实际上呢，出于社会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呢，以及传统文化关于传宗接代的思想，这个性少数派往往会被归于异类。在社会上可能会遭到很多的歧视。但是呢随着社会的发展，我认为呢大家应该去正视这个问题。对他们有这种理解。客观的理解。不要去歧视他们。应该像平常人一样去尊重他们的权利。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呢其实也并不是说它能解决一些根本问题，但是它至少是一个进步。 我们要意识到这个群体的存在。 嗯， 这个人的性别特征呢，也是社会文化的产物， 嗯， 是发展变化的。总之呢，就是你可以选择这个不认同、不接受，但是你不要选择歧视和仇恨。 嗯。啊，那目前我国也出现了一些同性之间的性侵害，比如说强奸罪，以前就是指男和女之间啊，男性强奸女性，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同性之间的性侵害的案件，那么这构成犯罪吗？这个主体似乎是不对呀、啊。 实际上这要看具体案情，在我国呢，就依照现行的法律呢，同性性侵犯的受害者呢，这个强奸罪这个很难认定， 认定的吧， 就除非是就是说因为这个强奸罪规定的是什么，规定的是这个男性对女性的这种行为、 嗯、违背妇女意愿， 对， 嗯嗯， 对，如果说一个女性在这个强奸中起到了共犯的作用，她可能构成强奸罪，但是如果说男这种性侵害， 嗯， 他就不构成强奸罪。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要考虑这个具体案情，这个具体案情呢，就要看受害者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 嗯， 可以进行伤情的鉴定， 嗯， 如果达到这个轻伤以上的标准，可以以故意伤害罪， 哦，以这个罪名， 对对对，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话，恐怕就很难认定他犯罪。 可现在这种案件确实出来了。 这个就是一个法律的现状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一个脱节的地方吧。 嗯嗯， 这个呢也有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人大代表啊、政协委员啊，提出一些修法的议案。 嗯， 但是在目前呢，条件还尚未成熟。 嗯， 所以说呢，如果说这种同性性侵的这种案件呢，没有达到刚才我讲的那种，比如说故意伤害的，对，有可能呢，他就只是在这个受到治安的处罚， 嗯， 拘留， 嗯，那同样这种同性的猥亵案件也是这样的， 对， 现在不好认定， 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实际上，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呢和猥亵妇女儿童罪呢，都没有包括对14岁以上男性的刑法保护， 嗯， 这个根据无明文不为罪的法律原则，这个。同性的性侵害就确实是一个在现实中认定的一个难，对， 嗯嗯。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话题：方舟子、崔永元骂战，法院审判各赔45000。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37，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最近，法院公开宣判了方舟子、崔永元二人的名誉侵权纠纷案件。那这个案件一直是备受关注，人们在等待法院会怎么判决呢？结果出来了，是各打50大板。法院认定两个人都有部分微博构成侵权，判令双方各自删除侵权微博，在媒体上向对方公开道歉，并且互相赔偿对方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诉讼合理支出，两个人均被判赔偿对方45000元。判决之后，双方都表示会上诉。那此前呢，方舟子以崔永元损毁其名誉，以这个为理由提出了30多万的赔偿，而崔永元呢还提起了名誉权的反诉，要求方舟子赔偿自己67万，被媒体称作是方崔大战。这个事件呢开始于双方对转基因食品是否有害存在的分歧，那辩论后不久就上升为质疑对方的语言逻辑有没有科普资格等等，再后来就成了网络骂战。那方舟子称崔呢是疯狗、僵尸主持人，而崔则称方舟子呢是坑蒙拐骗都干过，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的头目等等。 在庭审当中，法院也比较罕见的逐句解析了崔永元和方舟子的互相这个骂的这哪些话，并且当场对这些话是否构成侵权做了点评。那方舟子的微博针对崔永元的言论说，崔永元获得美国影视大奖是一笔德艺双馨的好交易，那实质上是指崔永元的这个荣誉是利用央视主持人的便利进行交易而换取的，那法院认定这是没有事实依据或者依据明显不足构成侵权。那还有说疯狗主持人僵尸张嘴就造谣说谎的家教等等，那法院认为呢，方舟子这些话是明显超出了言论的合理限度和公众人物的容忍义务的范围，贬低侮辱了崔永元的人格尊严，构成侵权。那像没有构成侵权的话，比如说暗箱作业脸皮厚死不认错忽悠吓唬人等等，法院认定方舟子使用这些词汇呢，或属于调侃或属于实质性的批评，虽然有一定的贬义，但是没有达到恶意侮辱诽谤的程度，没有侵犯崔永元的名誉权。那崔永元微博针对方舟子的言论，比如说黑基金黑到家了，以肘子为头目的网络流氓暴力集团等等，那法院认为崔永元这些言论是属于没有事实依据或者依据明显不足构成了侵权。那还有说肘子最脏坑蒙拐骗都干过，可他是三无人员脸皮又奇厚，法院认为即使方舟子的观点不受欢迎或者错误了，只要有相对合理可信的依据和理由，仍然不能随意指称对方是坑蒙拐骗。那崔永元这个言论属于没有事实依据或者依据明显不足构成侵权。崔永元说肘子一边300万美元在美国买豪宅，一边在网上哭诉安保基金不够用了，那法院认定这句话均有一定的事实依据，或者结合上下文分析，属于崔永元主观上确信真实的诚实意见，表述也没有明显不当和歪曲，不构成侵权。那对于没有构成侵权的微博言论，法院判决当中指出，由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决定，公众人物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上保护应当适当克检，公众人物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应有一定的宽容度量，以保证公民在涉及公共事务的辩论中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方舟子、崔永元都是公众人物，享受了比较多的公众关注和便利的相关的便利，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也应该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那两人在讨论过程中意气用事，各自投入大量精力用于相互的揭短抹黑人身攻击当中，将本来有价值的话题讨论拉入到了无价值的人身攻击的泥潭当中，这不仅是对各自聪明才智和精力的浪费，也是对社会公共资源包括司法资源的浪费，更会侵袭网络言论空间，造成语言污染。这种以人身攻击取代理性探讨的网络论战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产生侵权隐患。希望双方在今后的进行微博发言的时候，能够对其语言和行为方式进行反思，秉承客观理性宽容负责的意识原则，科学论证节制表达，对事不对人，使自己的网络言行符合人们对社会公众人物的道德期待。那就此呢，我们也采访了部分听众，那有两位听众呢是学法律出身，目前在国企工作，我们来听听他们的看法。 这件事情最终法院判定双方互赔4.5万，删除侵权微博及向对方赔礼道歉，我支持法院做出的判决。首先，我认为崔永元、方舟子关于转基因问题的争论让大家注意到了转基因问题，这一讨论本身是好的，也是二人的言论自由，但自由是有边界的，言论自由应当止于对方的权利，一旦双方之间的言论离开了讨论本身而转向人身攻击，就是对对方权利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另外，现在网络使得大家得以在屏幕后面更加容易、更加直接地发表自己的言论，一些对事件讨论很容易转化为对对方的人身攻击，不良言论带来的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极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更应该注意言行以身作则，为自己的行为和其社会影响负责。 是这样的，我对方舟子、崔永元二人骂战的具体内容不太清楚，对起诉到法院的细节也不太了解，但是感觉到在这件事件上某些公众人物的度量太小了。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有高于普通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觉得别人骂人不对，自己也就不应该回骂， 再说了，即使对方个别言辞也过分的地方，也不至于就到了起诉到法院的地步。这实际上是对自己法律权利的一种滥用，是对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因为起诉到法院，法院就要受理，就要调查事实，就要聘请律师，就要开庭审理，就要判决。一审完了还有二审，甚至二审完了还要申诉。这一过程动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增加了社会成本。而起因仅仅是因为自己被骂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惜占用社会资源，这一后果与关注公众健康的初衷啊是背道而驰的。 来自昌平司法局东小口司法所的司法助理员袁女士说， 看似法院各打五十大板，实则是对法律事实的尊重和维护。公民有言论自由，但言论自由不是建立在诋毁、辱骂、贬低他人人格尊严的随意行为。如果一个人的言行侵犯了他人人格，给他人造成侵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无可厚非，是公众人物。但公众人物不是言论自由的免死牌，他们的言论如果侵犯他人的人身权，造成的社会影响就更大，也会严重影响公众人物在广大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他们之间相互贬低、谩骂，应该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因此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当。 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我们正在关注的案件是近日海淀法院判决的方舟子和崔永元的骂战，是各赔4万5。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韩宇环律师。你好，韩律师。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这个案件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因为双方确实骂得非常激烈，几乎是没有底线，很难听。那这个双方都骂人了，那谁会，法院会判谁赢判谁输呢？结果法院判了一个双方责任是对等的，也叫各打五十大板。那法院为什么会这样判决呢？ 我认为呢，从形式上看是各打五十大板，但是呢，要看到他这个判决背后的这个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各打五十大板的问题。其实这个案件呢，双方无法理性争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议题， 本来是转基因的一个话题。 对，无论是谁的责任多一些呢，后来双方对这个对方人格的批判取得了科学的探讨，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而法院如今呢，最难审理的恐怕也是类似的这种网络名誉侵权案件。互联网上这种骂人成风、攻击人格呢，相当的普遍。互联网的舆论场呢，还存在这种严重的分裂，意见领袖呢，常常分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圈。然后法院审理这种侵犯名誉权的案件时呢，往往案子不大，但是社会动静不小。 对。 而这种解决网络上人身攻击的这种恶习呢，恐怕呢很大一部分呢要靠网上理性的力量来逐渐的崛起。完全指望法院来规范呢也是不太现实的。当大家的法律意识和守法的愿望都提高了，法律的干预效果才会好起来。而这个判决呢，实际上的意义，我觉得它最大的就在于给大家有一个好的这种社会的效果。就是说这个关于名誉权和微博言论尺度的判决，这个法理它分析的非常透彻，厘清了这个正当言论自由和侵权行为的边界。中国的名誉侵权呢，一般分为两类情况，诽谤啊、侮辱啊。前者呢是违背真实性，后者呢虽然没有违背真实性，但因侮辱人格而被法律禁止。而这次这个海淀法院的判决呢，可以看作当今中国司法界对言论边界观点的集中展示。这个呢也令这份判决呢超越了普通意义上名誉侵权案件判决的价值。这次涉事的二人呢都是公众人物，从法理上来说呢，为了保证公众利益，公众人物的名誉权呢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对， 也就是说要坚持一个权力克检的原则。这次法院判决里面呢，也都提到了说方崔享受了较多的公众关注及相关的 便利。 对对，来自他人的负面评价呢也当有一定的容忍义务。认定呢，哪怕方舟子使用了这个暗箱作业呀、忽悠啊等这个用语，也没有达到这种恶意侮辱诽谤的程度。另外呢，法院还明确了确信真实的原则。这个为今后媒体的正确批评提供了一个必要的豁免。 而不是说这个判决书这个判哪边胜好像就要偏向哪边似的，是吧？实际上呢，前面说的这个容忍义务呢，确信真实啊，都是在拓宽言论自由的边界。这个崔方他们的骂战呢，因公共议题而起，但这个不影响各中的是非的法律裁断。相关的判决呢，对这个人声鼎沸的网络时代言论边界做了厘清，意义远不止于这个案件本身。对于正当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公共人物官员的批评，法律仍应当给予必要的宽容，哪怕这些批评没有达到100%的真实，但只要属于确信真实，没有实质性恶意，就不能构成侵权，以避免呢过度打压造成舆论的寒蝉效应。这种批评权呢也应该收束到非人身攻击的法律框架中。 那有评论说，这次的一审判决最有价值的看点啊，不是这个各打五十大板的寥寥数语，而是有一份洋洋洒洒上万言的判决书。 对， 这次法院也比较罕见的对很多话是不是侵权了逐一的进行解析哈。那这份判决书有特别有价值，那您认为呢？ 我也同意您的观点，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判决书呢，提到对公共议题的自由讨论因具有重要价值而受到法律的保护，但因公共议题而引发的人身攻击则并不具有任何价值，反而呢会产生对他人权益社会利益的伤害，不受法律保护。判决书还提到，人人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一方可以不同意对方的意见，但即使一方观点并不完全符合科学真理，也不能剥夺对方就此发表意见的权利。另外判决书还提到，由这个公共利益优先原则决定，公众人物的人格利益在法律保护上应当适当克检， 对 公众人物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应有一定的宽容度量，以保证公民在涉及公共事务的辩论中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这个判决书确实是字字如刀啊，直刺要害。这个案件呢，判决书它实际上也是在普及一个公共讨论的规则。通过这个判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变法系理是非常清楚的，它的判决的意义也在于这个胜负之外。这个判决呢，也在这么几个层次上呢，解答了这种网络争论的这种它的一个概念，一个界定，就是关于 侵权 对这个边界。 他 提到了一个呢，是这个公共议题引发的这个恶意人身攻击不受言论自由保护。第二呢，说公共人物的人格权保护适当克检的原则。三呢，侮辱诽谤与公众监督质疑批评它是有区别的。第四呢，微博上引述的事实进行评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的判定方式。上述的原则呢，都是通过对双方几十条微博的分析来传递的，以具体细微的方式厘定了网络言论的边界。这个呢，也是网络在我国发展这个十几年来所没有完成的一个很难完成的一个成果。所以这个不论双方这个上诉和这案件的后续的结果如何，海淀法院的这份判决呢，是对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对这个网络啊，我觉得是有一个节点， 就对今后的这类似案件的判决也是一个范例。 对， 那这个在您审案当中能够有上万字的判决书的并不多见吧？ 像这种类型的案件确实是很少见。 其实也是法院的一个态度，虽然目前一审是两人责任均等，各打五十大板，但法院表明自己的立场， 对 网络上一样是不能够侵犯他人的这个权利的。 对，所以我说这份判决它的社会意义价值非常大。它实际上是在向社会公众进行一个普法的教育。 那现在是一审结果，等于这个结果其实各打五十大板还不是最后的结果。 对，因为我们国家是两审终审制。还要看二审的情况。对， 两人现在都上诉了 那就看二审如何去审理吧。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韩宇华律师。